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！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，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。第141章告白。手机定位显示李琴书所在的地点在一家高档小区。袁子峰倒是找到那地方，奈何根本不知道在几层啊。仰头望着20层的高楼，还有点傻眼。靠，高科技果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啊。我总不可能一层一层找上去吧。袁子峰靠在一旁有点头疼，再三犹豫着要不要给厉于锦打个电话。就在他犹豫的时候，单元楼的门突然被推开了，一个姑娘走了出来。袁子峰没用正眼去看，手指停顿在厉于锦的联系方式上，不知道该不该拨出去。那姑娘看到他后却微微一愣，然后走了上来。 袁子峰。 云野， 袁子峰眼睛一亮，立马看向对方。 你住在这儿？ 对。 云野点了点头，挠了挠后脑勺。 你来找李琴书的吗？ 哎，你跟他在一起啊？就你们俩？ 你别多想，今天我一朋友生日，来这里开 party 来的，琴书也在，我们人挺多的。 袁子峰猛地松了口气，要知道他刚才想到的每一个可能性都足够把自己吓个半死了。 啊，家里门老抽了，我得去买，你上去一起吧。 来都来了，袁子峰也没想太多了，陪云逸一起去买了老抽后往楼上走。电梯停在12层，主人家住在1203。走在走廊里就已经听到屋子里传来闹哄哄的声音。袁子峰认识的李琴书的朋友并不多，所以还蛮好奇都会有些什么人。门打开，迎上来的却是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一个身影。 子峰。 赵熙动作一僵，站在原地挠了挠头，然后特别不好意思地说道。 你怎么？ 袁子峰脑子里灵光一闪，上前一把搂住赵熙的肩膀。 终于找到了，那个下次你告诉我地址啊，记得说楼层和门牌号。 赵熙虽然有点懵，但还是挺配合的点了点头。袁子峰也是进屋的时候才意识到，他除了李琴书谁也不认识。那该怎么编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呢？刚好一只肥羊送到手里了，他能不好好利用？李琴书许是听到熟悉的声音了，从厨房里探出来半个脑袋，看到袁子峰时表情一顿。袁子峰意味深长地笑了笑， 哼，好巧啊。 李琴书无声地收回视线，回了厨房。袁子峰往厨房的方向走，这才发现林芝那家伙果然在，俩人都围着围裙。林芝似乎是厨师长，李琴书负责打下手，俩人配合的还挺默契的。 你们随便坐啊，别客气。 赵熙这才有空问道。 你怎么突然过来了？ 那个，偷跟过来的。 赵熙一脸的一言难尽看着他。 学校里那些追你的姑娘要是知道你还有这么一面，恐怕早就对你死心了。 死心了最好，免得麻烦折腾。哎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不是回老家了？ 赵熙不太好意思，耳轮已经是微微泛红了，他抿了抿唇。 云逸的生日跟他这个朋友是连着的，过几天就是他生日了，反正我在家里待着也挺无聊的，就过来了，等到快过年的时候再回去。 你住哪？赵熙嘴唇翕动半晌后才尴尬的。 暂时借住在云逸家里。 袁子峰意味深长的点了点头。 还挺能的呀，注意到了。 俩人这边瞎聊着，厨房里的气氛也挺和谐的。李琴叔切完了肉片，喝了口水，那边林芝才开口问道： 是袁先生来了。 嗯， 钱叔，我有点看不懂你。你看上去和他的关系不错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一直给我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，是为什么？ 李钱叔沉默了一瞬，然后摇了摇头： 没什么。 其实你很喜欢他，对吧？ 李钱叔正在切菜呢，手上的动作微微一斜，菜刀险些划在手指上，索性他反应极快地反应过来了。 有时候我觉得你这个人挺奇怪的，明明就对他有好感，却偏偏不愿意接受他，但好像又舍不得放开他。你是在犹豫或者纠结什么吧？ 我也不知道。 李千书声音略低下去，几乎是用气音开口的。 大概是我觉得他跟他小舅其实没什么区别吧。 说实在的，李琴叔从前以为俩人是有区别的，可当他得知袁子峰接近自己的真实目的之后，才恍然惊觉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！不管是姓厉还是姓袁的，从内心深处来说，他们都是同样的人。李琴叔是害怕了，他这人挺怂的，十年的青春什么都没换来，不想再浪费十年了。再过十年他就四十岁了，四十岁孩子都抚养成人了，他却要再经历一次人生的变故，单纯要一想，李琴叔就觉得挺可怕的。 我不是要对你过去的生活给出什么评价，只是在对你有好感的基础上再有适当的好奇。你可以不回答我没关系。 李琴叔垂着头半晌都没说话。 你如果对我有什么好奇的，也大可以问问我。 那是挺多的。 李琴叔的情绪略微的放松了些，他看着林芝轻轻笑了笑道： 你以前真的没谈过恋爱吗？但怎么挺会撩的？ 当然不可能没谈过，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你还真的信了？ 李琴叔笑了笑： 我挺喜欢你的，我如果跟你谈恋爱，一定是抱着要一辈子过下去的想法，不会有半分欺骗你的意思。当然我知道就目前的情况来说，你接受我的可能性很低，不过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接受我的。 李金书垂眸，眼睫毛轻轻动了动，像一只翩翩欲飞的蝴蝶。 所以我会等你到真正接纳我的那一天。 宝贝儿，怎么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